错，她该穿上更美的礼服，带上微笑，从从容容再去爱里跳舞。明知道一定有一点辛苦，但我们的心都很坚固，结束了错的梦不算数，是我们值得更加幸福。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爱情在这里这是生命的奇迹。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着你都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，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爱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 们身不由己。我怕时间太快，不够将你看仔细。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。

河畔温柔的夏夜，秋风轻声在飘荡。如今我们变了模样，为了生活天天奔忙，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，心就会发亮。 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蝴蝶